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呢，照亮新闻深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这些科学大事件，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秦素。秦素你好。 哎，大家周末晚上愉快，我是秦素。 还有一位是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 接下来我们直奔主题啊，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哎呀，我们说一说这个一个排行榜，这个兵器谱上的排行榜。这个兵器谱呢叫做超级计算机，最近的新一期的超级计算机的排行榜呢又问世了，叫做 TOP500。那么 TOP500 问世以后呢，排在榜首的是谁？那么榜首之后的这二三四名分别又是谁呢？我们和各位先来了解一下。 日前最新一期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 TOP500 公布。在今年的榜单中，日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于今年3月起正式运行的超级计算机赴月，在运算速度等四项性能排名上位居世界第一。日媒称，这也是赴月连续4期获得四冠殊荣，该成绩在全球尚属首次。在榜单中，来自美国的超算顶点和山脊分列二三位，来自中国的超算神威太湖之光与上剑一样位列第四。在 TOP500 的官网上，对此次上榜的超算进行了一个大致介绍。据官网新闻稿介绍，赴月的运算速度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超算顶点的约三倍。赴月经常被介绍为第一台以及超级计算机。 在上一次发榜的时候，我就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有关日本的赴月这台超级计算机， 岂不是半年以前？ 对，上一次它就是第一名，就这次还是第一名。这足以见得说，哎呦，好像还有两把刷子呀。 它这个名儿起得好啊，这个赴月是日本的山呀，而且是日本的高山呀，它本身就高啊，那它排名肯定就得高啊。 那我们起一个珠穆朗玛峰，对吧？世上最高峰。 这个，但是咱们，你看，咱们起的那个叫太湖之光啊，你看那湖它海拔就低呀、啊你看这第二， 从这个角度、 对对呀、你看那第二、第三的，一个叫顶点呀、一个叫山脊，叫山脊的，它肯定排名靠不了前，因为它不是山顶、 不是山顶哈。 对啊，顶点，所以就比它靠前，因为那 我们这到底说的是科学还是神学？ 这有一定的依据啊。 你这个依据就是在你的那个小世界里。我来给你们解读一下赴月这台机器它为什么能够排第一。就它跟过去的传统的超级计算机不一样，过去的传统的超级计算机呢，我们大部分用的都是那个英特尔的至强的处理器，无非就是看你花多少钱，然后把这些处理器能够并联 摞一块， 就摞一块能够堆多少。但是呢，赴月它用的是我们手机里的那个 ARM 架构的处理器，就这个呢，过去大家一直认为行不行啊？它的算力也不够快呀、而且是稳定性行不行啊？ 但 没有那么多， 能摞得多是这意思吗？ 也倒不是，关键是它什么？它的这个算力。比较强，尤其是落在一块儿，它计算这种浮点的这个运算的算力比较强。还有一点是它的功耗特别低，所以这台计算机呢，它能够在很多图形处理领域算法能够算力啊能够排在前列，就是因为它用的这个 ARM 架构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台计算机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颠覆了之前的超级计算机的整个的架构，这个也是它的技术亮点之一。 我发现大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主要关注的就是登顶的到底是谁，是一台日本的计算机。但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其实也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是吧？神威太湖之光位列第四。但是我觉得大家会问呢，怎么我们没有登顶第一啊？其实我觉得要说一下的就是，在刚才这条新闻里我们听到的几个名字哈，像 像富岳， 嗯， 像我们国家的神威太湖之光， 嗯， 啊，像这个顶点，还有山脊， 嗯， 其实都是世界上非常厉害的超级计算机， 嗯， 而曾经我们的太湖之光是登顶过这个榜单的第一名的， 对， 而且连续夺冠， 嗯， 哦，连续夺冠那很厉害， 连续夺冠哈。其实要说到这个，我刚为什么说，那就是在半年以前呢，大家看到很多榜单基本上一年一更就不错了， 嗯嗯， 而这个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排行榜一年两更， 嗯， 很频繁，说明啊，它是跟这个计算机的更新速度也有关系。 对， 嗯，我觉得其实哈，非常精彩的在于全球的超级计算机的这个速度的比拼啊， 嗯， 它有点像我们田径的这个短跑，各个国家呢在奋勇争先，而其中几个国家呢在齐头并进的同时，哎，有的时候你领先，有的时候我领先。 嗯， 我们中国曾经领先过哈，在这个2013年，如果以苏炳添的成绩来算，2013年我们的这个天河一号是成为了世界第五、亚洲第一，这就算破了亚洲纪录了， 嗯， 被国际所关注。然后随后的这个天河二号就登顶了这个榜单的冠军， 嗯， 我们立马就跑到 就是这个 Top 五百的冠军 啊 ，Top 五百的冠军 哦。 然后随后呢？接连连续几年的冠军， 嗯， 到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太湖之光，大概是在2016年前后吧。 嗯， 太湖之光跟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他们一直是在这个榜单上连续几次都是冠亚军。 嗯， 中国的两个计算机是冠亚军的。 嗯， 但是我们也得说，跟这个短跑的运动周期一样， 嗯， 运动员呢他也有更新换代。 嗯， 你比如说我们2017年的时候，中国的两台计算机排名世界前二。但是美国一直以来也是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强国， 嗯， 结果呢就发现那一年美国在前三的榜单里就没有，像他那个辉煌了20年的泰坦也不再出现在榜单上了， 嗯， 原因就在于哈，美国这个超级计算机也到了一个更新换代的时刻， 嗯， 于是呢就有了后来我们这次在这个榜单名单当中看到的这个顶点， 嗯， 就是在那次换代以后，2018年他登顶了。 嗯， 他成为了这个冠军，你看齐头并进，还相互一直在变化。而随后日本之前这个上榜的并不多，他们有一个叫就是我们北京的京这个名字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呢， 嗯， 是之前一直用于他们的这个像抗癌药啊一些研发， 嗯， 但是后来随着日本的这个富岳的研发，2020年第一次登顶了，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连续几次都是登顶。 嗯， 大家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追回来哈，啊，据我了解，好像像中国的这个太湖之光的下一代的超级计算机叫做 Ocean Light，正在研发当中，而天河三号呢也在研发当中，如果我们这个迭代成功的话， 嗯， 哎，应该是有可能又跑到前面去的。 对，这个消息我也跟你佐证一下， 嗯， 我也曾经采访过咱们国家做超级计算机研究的科学家，他的意思就是别着急，我们正在憋大招呢。 嗯， 哎，这个 听到消息就是好消息了， 所以就跟我们冬奥会运动员一样，他有更新迭代， 对对对，嗯，那个名字叫 Ocean Light 是吧， 嗯， 那就是大洋之光啊， 嗯， 大洋之光肯定厉害，能把那山都给装进去 所以你这套还真是又圆回来了啊。 对啊， 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下超级计算机的话题，接下来呢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明，这个发明呢可以通过口香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先来听一下。 美国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一种能捕获唾液中病毒的口香糖，认为它可能有助减缓新冠病毒传播。按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的构想，患者咀嚼这种口香糖时，口香糖含有的 ACE2 受体蛋白能捕获唾液中的病毒，降低患者因说话、呼吸或咳嗽传播病毒的可能性。这一方法经试管实验证明可行。研究人员利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唾液和咽拭子样本实验，发现其中新冠病毒吸附于口香糖所含 ACE2 受体蛋白，结果样本中的新冠病毒减少超过 95%。研究人员说，这种口香糖嚼起来口感与味道无异于普通口香糖，可在常温下储存数年。咀嚼口香糖不会破坏其中的 ACE2 蛋白质分子，但可以减少唾液中的病毒含量。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口香糖可结合新冠疫苗使用，以减缓新冠病毒传播，在接种疫苗有限或无法获得足够疫苗的国家和地区尤为有用。 其实我们知道新冠病毒传播的途径呢，就是空气传播嘛。空气传播呢，主要的这个起点就是人在说话的时候，或者你打个喷嚏，这个飞沫的传播。飞沫当中有病毒，那自然而然呢，这个病毒就扩散了。但如果说你飞沫当中的病毒的量减小了，甚至没有病毒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呢？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也挺好的。以后大家见面之前呢，先嚼个5分钟的口香糖，然后再开始说话。 哎，这是一个好主意。然后呢，咱们就可以以后约，比如说咱们录节目或者约饭的时候，我把我的口香糖给你，你把你的口香糖给我。 我要你没嚼过的啊。 我不把嚼过的给你。哎呀，你还这个 是你的口香糖吗？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就是它执行起来有多大难度？感觉啊，听着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又觉得那么不靠谱，因为口香糖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是一特平常的东西，但是呢抑制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个控制又是让我们觉得这么难的一个事儿，因为到现在为止疫情也挺长时间了，那么都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控制，所以呢让我一个医学的门外汉来看，说这个听着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我们特别希望疫情被控制住，然后那这样我们就能随便的出去玩了。像现在我们好多，像我们家孩子都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那么如果是正常的年份的话，我们肯定就出去上哪儿去，海边啊或者山里边啊，我们去玩了。但是呢，由于这疫情，哎呀，影响了孩子的成长了，这都，如果说这口香糖能解决，我一定先买好几盒口香糖。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嚼完的口香糖可得一定处理好啊。 哎，你知道嚼完口香糖怎么处理吗？就拿它那纸一包起来，然后扔在垃圾桶里就行了。 不，就是如果真的有病毒的话，你这个口香糖可得处理好，要不然环卫工人可能又会受到影响。 那咱们就设计一个口香糖的纸，是它里边有一个自封袋，把它兜在里边，然后一封，哎，就好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口香糖在垃圾分类里的类目可能要改变， 变成什么？ 一个垃圾， 原来应该算是厨余或者其他垃圾，现在如果是有病毒的话，可能算有害垃圾或者专门需要进行医疗处理的垃圾了。 这个是个主意，我们可以在这个垃圾桶里边专门建立一个黄色垃圾桶，上边画一口香糖。 刚才说到了这种奇思妙想的口香糖，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应用啊，这个是和宠物的口粮有关系。我发现我身边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甚至呢有人家里养一猫一狗，还有人养这个两猫两狗。 上期节目说还有人养虫吗？ 啊，对， 比如我呀， 那个也不能算宠物吧，就或者说不能算大众宠物吧。就先说回来，就是不管你是养虫还是养猫还是养狗，你总得给他们喂吃的吧，对不对？据我了解，现在大部分的宠物的这个口粮呢，也是从人的这个大的这个口粮范围中呢给它分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让宠物也有的吃，人呢也不至于给它分粮食？我们来听呢韩国的一个奇思妙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昆虫食品可提供更健康的优质蛋白，且比其他形式动物蛋白更具可持续性、更环保。在韩国，含昆虫蛋白宠物食品日益受到猫狗主人的喜爱，市场前景看好。业内人士和市场研究人员认为，含昆虫蛋白宠物食品销量上涨与主人对宠物的重视不无关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愿意向他们提供高质量宠物食品。含昆虫蛋白的宠物食品具有不易引发过敏、有助降低体内胆固醇水平和提升免疫力等优点，受到宠物主人欢迎。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估计，到2030年，韩国国内含昆虫蛋白宠物食品市场规模有望达到707亿韩元，约合3.8亿元人民币。为帮助韩国本土企业，农林畜产食品部将投资3.6亿韩元，194万元人民币，支持昆虫农场建设。国家动物学研究所则经由分享关于昆虫蛋白宠物食品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帮助本土宠物食品企业及其经营者。 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吃动物蛋白，尤其是这个昆虫的蛋白，哎，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大概在不到10年前哈，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电视实验节目，就提到这个问题。欧洲的科学家觉得昆虫的蛋白是非常好的蛋白，而且昆虫的数量又多，种类又多，于是有人说拿昆虫蛋白 繁殖快， 对，然后我就现场吃了，我发现 你是吃的虫子还是吃的是蛋白啊？ 吃的是虫子。我发现刨除掉心理原因，其实昆虫有以下几个优势。 说说 我一一说来啊。那个就第一，不是说了吗，它还是富含蛋白质的嘛， 对， 也是优质蛋白嘛，如果处理的干净的话，我觉得从食材的角度上来说，昆虫口感还挺丰富的。你想吃脆的，比如有这种外壳比较坚硬的昆虫，你喜欢吃那种像什么小龙虾的口感 哦， 那你可以把 比较韧的 有一些比较软的这个昆虫是可以食用的。 所以昆虫第一是从营养的，因为最开始大家说吃蛋白还是从营养补充的。另外我觉得其实昆虫如果开发成菜肴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可能性。 哎，咱们 口感和口味 不是在云南， 在中国 对 好多地方都是昆虫就是菜肴，尤其是云南。云南你看 吃蚕蛹， 蚕蛹， 对啊， 竹虫，那个它叫什么？当地叫什么鳖吧？就是那个金鳖龙狮，还有是那个田鳖，都可以给做成这个吃的呀。还有炸蛐蛐， 你说的时候我为什么在流口水呢？ 啊，对吧？这个其实我们早就解决了，包括山东的那个叫排叉，就是知了猴。 哦， 哎，咱们应该小时候都知道，这知了猴逮了一大堆，然后搁锅里一炸， 一炸 特别好吃。这个而且就这个排叉，就是知了猴，现在我看到好多那个山东农村做大席的，这个菜是每席里边必备的一个菜，哎，就说明咱们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做到非常好的地方。 据说这个还挺贵的，一只得一两块钱呢。 哎，现在有养殖的了。 哦， 啊，但是啊，昆虫就是吃，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啊，昆虫和这个螃蟹和龙虾是没有区别的。 哦， 为什么？ 它是节肢动物啊， 是一种高端食材。 对啊，它们都是节肢动物，但是呢，节肢动物的这个肉啊，或者说它们蛋白。我们吃起来的话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对很多人它是一个致敏源 啊，对， 因为 吃昆虫会过敏啊， 对，吃昆虫或者说吃虾蟹，因为它这个蛋白和我们就是脊椎动物的这个蛋白质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有一种过敏叫异体蛋白过敏， 那就是吃海鲜过敏的人就不适合吃昆虫。 对， 但是我要吃海鲜不过敏，甚至我爱吃海鲜，是不是昆虫是 爱吃昆虫？ 也有可能。但是另外一个制约昆虫不能作为我们就是主流蛋白质摄取来源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在于它这个保存会比较困难。因为比如说啊，我一块猪肉或者一块牛肉我放到冰箱里冷冻，拿出来以后它的风味会差一点，但是它的口感或者怎么说不会损失太多。 对， 但是啊，咱们不举昆虫，咱们就举这个螃蟹或者是一只虾，那么鲜的就是活螃蟹和活虾的那个口感，和冻螃蟹冻虾的口感会差很多，对吧？ 所以还要求它是一款新鲜的高端食材。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昆虫呢，它虽然繁殖速度快，但是呢我们吃的好多昆虫是它的幼虫和蛹。刚才其实这个钱老师说了，说这个有好多脆的口感，但是呢大多数昆虫的成虫由于它体表有极定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不好吃， 那层硬壳它就没有别的了。 哦， 然后这种呢必须要通过油炸或者其他一些这种高温的方式去烹饪，让它表层那壳脆了。如果用其他的烹饪方式是非常不适合，你就硌牙呀。而这个就是幼虫或者是蛹的话呢，那好多同样也是用这种油炸方式，实际上我们去吃它的时候就必须要摄入大量的油脂。 哦， 那么这 个 时候虽然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但是经过这个烹饪过程以后，你像我知道那个炸排叉就是炸那个鸡鸟猴，有的地方还裹面糊呢，你想再搁油锅里一炸，这里边得有多少油啊。所以它本身的食材是蛋白质是非常好的。 那话说回来，我们把它处理一下给宠物吃，这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比如说 给宠物吃吗？ 对啊，比如说我们家养的螃蟹 啊， 喂它一面包虫，比如我们家养的那个手工，喂它一个蟑螂，哎，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呢就是对于 花鸟虫鱼市场已经 可以互相吃来吃去了。 花鸟虫鱼市场已经但是像这种您说的脊椎动物，大型 猫狗也好，因为我们就是现在喂猫啊喂狗啊一般是颗粒状的这种宠物饲料，比如猫粮啊狗粮啊。 现在的饲料是什么做的？ 现在有就是好的一些饲料是比如说猫粮和狗粮还是区别大一些的。猫粮呢里边它这个蛋白质和肉的成分是很高的，因为猫它没法消化淀粉，所以呢它这方面的就是比例是占得更高。现在好多就是用鸡肉啊， 哎呀，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怎么说捕捞出的鱼这种小杂鱼啊，或者是高端一点就用好的肉，牛肉、金枪鱼。 那其实还是与人争食啊。 对，但是狗就好一些，狗它因为可以消化那个淀粉嘛，它就可以多加一些植物性的，比如像大豆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的这个成分或者面粉啊这些。那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昆虫它可以做，因为我们给猫和狗的这个饲料嘛，就可以去通过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可控的这些添加剂去控制它的口味，让这猫和狗爱吃，然后它的营养成分呢又更均衡，其实这就好了。 昆虫蛋白作为牲畜食品，比如说我们一些鱼类的养殖，那么喂它的食物是什么？是蝇蛆，就是苍蝇那个玩儿出来那个咕咚咕咚的那个蛆。哎，这个、其实蛆的营养成分还是很高的。那么就把这个蛆进行养殖，然后把它再打成这个，比如说打碎加到饲料里边，最后做成的也是颗粒饲料，就去喂这个咱们的淡水鱼。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鸡呀，或者是鸭呀，这些家禽，那么也是把这些打碎了以后做成饲料喂给他们。其实这个技术早就有了，那么只不过是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生活更近的一步，喂给我们身边的宠物猫和狗。 所以原来就是大规模的这种养殖是使用上这个技术。 对啊， 那未来其实那昆虫进入宠物食品市场，它就算进入一个高端市场了。 对，这个肯定是好一件好的事。因为你比如说卖给那鸡饲料啊，这个我可知道，卖给那鸡就是同样是鸡饲料，这个卖给这个你卖给这个养殖场可能就2块钱一斤，但是你要拿到了花鸟市场，你卖给那养鸟的，其实我能卖到20块钱一斤的。 哦， 那销售策略就完全不一样，那有可能消费者还是要承担这个成本。 所以我得把包装做得好一点啊，然后这个形状做得好一点，味儿做得再好一点啊。 据说很多养猫养狗的人都吃过自己家宠物的口粮， 我也吃过， 纷纷反应还不错啊，挺好吃的。 就是狗粮那个有点硬，费牙。 好，这个话题暂且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分享下一个话题。哎呀，也很有趣啊！一只非常萌的小猫，土耳其呢有一只小猫，现在呢成为了一只网红猫。原因是什么？它长了4只耳朵。 土耳其一只名叫麦达斯的猫咪，因为天生有4只耳朵，在网上走红，获得许多网友的喜爱。据报道，麦达斯是一只俄罗斯蓝猫，它因基因突变而有4只耳朵，一对耳朵是正常的耳朵，另一对较小，从正常耳朵的前面长出来。主人卡尼斯带它去兽医院接受检查，结果显示它的听力没问题，并且身体很健康。据了解，麦达斯的母亲是一只流浪猫，它在花园里生下了7只小猫，花园主人的朋友卡尼斯就收养了有4只耳朵的麦达斯。网友表示，麦达斯有一种小鹿既视感，太可爱了。 有着4只耳朵的网红小猫，我呢也发在我的微博上了，有照片。哦，那个它的颜色也不是纯黑，有点灰黑色，可萌可萌了。然后这个小猫呢，据说它长4只耳朵，是因为它得了一种，就是它的基因当中是有缺陷的，而且它这个缺陷呢，就是来自于折耳猫这个品种，所以呢，它是4个耳朵。而且它的主人也说了，就带它也去查了，发现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病症，就打算把它很好的养下去，也不让它再繁育后代了，怕再繁育后代的话呢，它的这个基因的突变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加麻烦的情况。 所以天生就是网红，在网红界这属于天赋异禀的。那刚才说到折耳猫，我发现网上有不少养宠物的朋友都呼吁不要养折耳猫，折耳猫有这个基因缺陷，所以它会有很多的遗传病，然后你购买它的话会使很多的这个宠物商啊就更加关注哈，这个有先天缺陷的这个折耳猫可能给它带来更多的病痛。我们请李老师帮我们判别一下，这个说法正确吗？ 这个说法一部分是正确的，就是首先这种纯血统的猫啊，就是在养宠物的时候，尤其是猫狗，有好多人他追求是血统的纯正。那么这像这样的宠物，它有就是也怎么说呢，猫场或者狗场嘛，他们为了让这个猫狗的血统更纯正，那就会用这个，比如说 近亲 去繁殖，比如说同一胞胎的这个兄妹，然后他们去生小猫。那我们知道，在遗传学上来讲，如果是这种血缘过于近的，那么它繁殖出来就很容易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呢，就是在它小的时候可能并不明显。所以你可能看到有一只小猫，它走起路来一跌一撞的这个样子，哎呀，很萌很可爱，它喵喵的叫，你就觉着这小猫不错，我把它带回家。但是呢，回到家以后，由于它长大了以后，它你会发现可能它在骨骼上有一些问题。它当时为什么一直喵喵叫，就是因为比如它腰一直疼 哦， 所以它就整天就趴着一动，哎呀，喵喵还是叫，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我被奸商坑了。那么其实啊，对于这种来讲呢，我觉得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科普界的同仁啊，都是认为我们领养还要比买卖更好，因为现在有好多的流浪猫、流浪狗嘛。其实我们要去这个正规的这种领养的机构，我们是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这个有眼缘的，然后看到这只猫比较好，我就把它带回家嘛。其实这样既分就是既缓解了这种流浪宠物以及 这种流浪猫流浪狗对于自然压力也满足了我们养猫养狗的这么一个愿望吧，对吧？ 猫是不认主人的，狗要认主人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领养机构里边它都会对这个狗有一定的训练，那么它会让你就是说这个狗会接受你，会亲近你的、 哦、 那不会说，而且就是为什么要去正规的这个领养机构呢？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动物来讲，那么流浪猫流浪狗要对它进行检疫， 嗯， 那么给它做检查，看它是不是有病， 嗯， 那么只有一只健康的动物才可以就是说让它被领养走，那么还有就是对它的行为进行一些约束，我们要告诉这个领养的人这它的性格是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性格是比较活泼的这只猫，它希望经常有人能够陪伴它，或者说这只猫它比较爱安静，它就喜欢在那儿一待，但是呢它也接受你去抚摸它，你跟它一起玩，那么还有的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告诉你，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领养是太好了，其实我就特别想领养一只黑色的猫，但是由于我对这个动物毛过敏，这个愿望就一直没有达成。 那秦老师呢？ 所以您一直养的就是 没毛 的， 对，没毛的 昆虫类， 不，除了什么像什么王八呀、螃蟹呀、虫子呀，就这些。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您说的这个养宠物的理念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小时候尤其哎，你会觉得我们家小时候养过狗，但这个犬的来源基本上都是哎非常小，然后在街上碰到了， 哦， 它就跟着你自己回来了。当然还是会去按照正规的程序，像打疫苗啊，办理这个养犬证哈。 嗯， 但是你不会关注到它的血统怎么样哈，或者是毛色，就养着养着这个情 感 深了， 就其实就有 感情了。我觉得这条新闻里，如不谈科学啊，谈这个感情里，就是我觉得最让人动容的一点就是这个主人他没有因为这只猫长得跟别的猫不一样啊就嫌弃它，相反呢，我觉得。哎，看到了它跟其他的这个猫不一样，这个小猫在网络上还获得了这么大的关注， 嗯、 我希望它能够猫生顺利哈、 啊。猫生顺利。 其实像这种长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种变异吧。那么，比如说这个猫有四个耳朵，那么其实像我，因为我经常看有朋友圈里边晒这个龟的呀、啊，或者是什么的这种异宠的，那么他们在选的时候有好多就是。龟，我买到一个两个脑袋的巴西龟。 嗯， 因为爬行动物呢，首先它像这个龟的繁殖，它是一胎产十几个卵。 嗯， 然后呢，这个孵化过程当中，如果受到一些刺激，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异。 哦、 那么，所以这种两个脑袋龟啊，或者两个双头的这个蛇啊，其实在怎么说，要比哺乳动物更常见。因为哺乳动物有时候在生产的时候，因为它生产要有一个过程生下来嘛，在这个过程，如果你身体差异过大、 嗯， 那么可能就会在生产过程当中就夭折了。但是爬行动物它这种成功的就是它生出来的几率就更高， 嗯，但是能活的时间长吗？ 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些身体有异业，就是怎么说这种变异它存活的几率会降低，所以一般我看到这种比如说两个头的乌龟啊很少能长到成年，但是呢、 哦、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这是国外啊、 嗯、 一个苏卡达陆龟好像是在美国，然后养到了挺大的，就是它的甲长大概有接近七八十公分，这就已经很大很大、 嗯、 而且真的是两个脑袋都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健康。 哎，那你说它俩脑袋它吃饭的时候它是 一块吃 是吗？ 对，但是而且 它 那比如说一个 它只是头有两个部分，那其他的都是一套 都是共就是 共用 一个乌龟壳里边伸出来两个头。 那比如它要是吃饱了以后，另外一个头还正在吃呢，它会停下来吗？ 这个就不知道，你可以问问那只龟先 生。吃多少可能得取决于胃的感受。 对， 关于小猫，我们也祝它猫生顺利啊、 嗯。 接下来分享一个黑科技，哎呀，这个厉害了，能够。隔墙透视看得清清楚楚，美国研制出了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相机。 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照相机已被研制出来，它几乎能够透视任何东西，包括墙角、雾霭，甚至人类肌肉和骨骼。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的这一装置，采用了一种名为合成波长全息摄影的技术。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间接地将光线洒射到隐藏的物体上，这些光线随后再次散射并返回相机。相机中的人工智能被用来重新构建原先物体的影像。这是一个被称为非视距成像的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该技术可以迅速捕捉到大面积区域的全视野图像，其成像精度达到亚毫米级。利用这一分辨率，具有人工智能的相机可以拍摄到皮肤下面的东西，甚至拍摄到最细的毛细血管的工作状况。 由于其具有高分辨率，这种技术还有可能用来对快速移动的物体进行成像，例如胸膛中跳动的心脏，或是街头超速的汽车。 哎呀，这个相机听起来很厉害。我呢，先跟你们说说它的原理啊。其实在前年我做了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就有人发了一个论文，他就论述了整个的这个科学过程，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给他做出相机来了。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只要在光线之下，它其实都是会反光的，只不过我们平常用的这个相机来去照呢，它是把更多可见的光啊，或者说呢反射的比较明显的能量比较大的光呢，给它汇集起来变成一张照片了。这个相机呢，它是可以收集墙后面的那些东西，它本身也会反光，但是你的肉眼看不见，它会通过折射的方式呢把这些光呢反出来，反出来之后呢用这个相机来对它进行捕捉。但是它就得要求这个墙你不能是完全封闭的，你堵得死死的，这个墙很厚的墙，你后面 有 东西 有一个缝， 它是看不到的。你这个墙是要有一个缝，而且呢相机还要摆到一定的位置，成了这个像呢也不是你拍下去之后呢就能立刻看得到的，它还得通过非常复杂的算法把它后面的东西重构一下，你才会知道后边是什么。而且那个图像也是很模糊的，就是不是说能够那什么4K 高清的那种状态，它其实是达不到的。 那你说这个墙上如果有一个缝儿，是不是我可以找物业把那个缝儿给拿水泥给糊上 你怕未来有人拿这个相机去你们家看啊？ 不是，你一想你们家那墙上有一缝儿，你就说没人看，它夜里进风你也受不了啊。 哎，现在看起来大家可能会担心，就这个东西它好像是有透视功能。 对对对对， 那透视功能会不会未来对我们的隐私有一点影响？但我觉得刚才玉龙说完以后，无论是从它的原理还是应用，目前要做到民用级别好像还是有点困难的。 就除非你们家是金山银山，对不对？我想去看看你有多少家底儿，我可能要花费一笔巨款搞个这个相机。你像我们家，我估计就没有什么人来看了。 我们家全是欠的钱，哪有钱？家里都没有钱，我都好长时间没见着钱了。 哎，但是透视对于人类来说真是极具诱惑的。 没错， 小时候那电线杆子上贴满的都是透视麻将。 哎， 好像有了透视这个超能力以后，你就跟别人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而且这个好像是人的一个，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心理，他就是比如说这个打一比方是一个箱子，然后他就写着不要打开或者请勿打开，你就看着他，如果你就看 他不贴那四个字儿，你还觉得没什么。 对，然后我就特别想给他打开看里边是什么。 哎，我小的时候我记得看过是一个动画片啊，还是一个什么短片，就是给小朋友看的。我估计你们俩也看过，叫《崂山道士》。崂山道士不是一念经，对，就可以穿墙吗？那不就知道墙后面有什么吗？当时我看这个，我觉得如痴如醉，而且当时我记得我身边有小朋友还去学那个咒语，然后念完之后就往墙上冲，然后脑袋撞的全是包。啊，这种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啊！我一般说某个小朋友， 现在你去青岛 就是他本人吧？ 好像现在去青岛旅游，在那个崂山上好像还有个道观， 哎， 好像有一面墙就是确实被、 啊、真的、啊、 被撞的，被撞稀碎。人家说这是当年崂山道士练功的地方，我很想去过。但是其实这是对于我们这对于大家都想掌握透视，我觉得科学家们可能也想掌握，要不然你看我们北京还修这种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科学家们去看这种生物结构。 哎， 我想未来可能像这种可以透视细微结构的全息照相机，应该是有很大的应用前景的。 哎，我想到一个应用的前景， 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家有一特殊的空间，哎，就是你家里吧老有一些东西 啊， 你就知道它肯定在家里的，但是就是找不着。 那特殊的空间在哪儿啊？ 叫铺底下， 哎， 就是 我们家也有， 我们家也有。 就是你看这个地方特别符合你说的这个条件。首先呢，它有一个 缝 儿，对吧？然后呢，你能摆在一角度你去拍，你比如什么铺底下啊，什么这柜子边上，往往就是藏着一些你想用的东西，但是呢它掉进来你又不知道，你平常你又找不着，然后你拿电棒照呢你又照不着，所以呢你拿这个东西只要摆好的角度啪一拍，哎，你就更能看看，哎，我这东西是不是掉到铺底下去了，是不是掉到柜子那缝里边去了，如果有那想着赶紧给它捞出来。 哎，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不用这个相机就解决你这个问题。 那怎么 把你们家那个铺都改成日式的榻榻米。 啊，就没有床底下了。 或者改成 装修贵了， 或者改成亚克力透明的。 哎呀，干脆我们家的墙都改成透明的吧。我们家不是住鱼缸了吗？ 哎，但我觉得这个相机未来如果是它有这个透视功能呢，能在医疗领域像，解决我们拍片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还是很有好处的。现在大家可能你去体检，你也会有担忧哈，比如那头部要专门拍头部， 有辐射怎么办呢？ 对，这个腹腔可能得专门拍腹腔。 对， 如果这个一个照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血管等等系统实时的情况就能拍摄完了，我觉得能减少， 那就不用拍那么多了，就是每年做体检的时候，你看那个 拍一张 CT 也好，或者什么核磁也好，你要拍好多，但是如果这个咔嘣一按，一下就都拍出来，是不是特别好？ 对，像核磁它可能拍就是一张，但我们刚才说这个全息照片，它拍完了以后，为什么我们一眼看不见呢？它其实好多不同的图层覆盖的， 对， 所以需要这个计算机再把你需要的这个图层摘取出来，其实它是拍了一张照片，但给了你一个身体的库，咱去再去选自己你想看头部的位置还是想看腹腔的位置，能更快一些啊。 就是拍一拍内脏，哎呀，秦素，你的这个肝长得真好看啊！ 哎呀，要做 肝，这是长得 肝尖一定特别好吃。 最后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俄罗斯的塔斯社在国际空间站开设了记者站。哎，秦素，我们都是记者嘛，对吧？咱们都是记者证。我看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因为咱们 去了， 咱们国家也有空间站。你说未来是不是，对吧？我们也有这个可能呢？ 俄罗斯塔斯社近日发布消息说，塔斯社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成为全球首个在国际空间站设立常驻机构的媒体。消息说，塔斯社首位太空记者为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他将于12月8日与日本亿万富豪前泽有座及其商务助理乘坐俄罗斯联盟 MS-20 号飞船进入太空，并将于起飞前收到塔斯社特约记者证。米苏尔金将在空间站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读者可通过塔斯社了解相关消息，相关照片和视频也会在塔斯社网站和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发布。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罗戈金表示，相信塔斯社在空间站设立记者站，将使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俄罗斯的航天事业。他说，与塔斯社的合作旨在普及俄罗斯在太空的活动，使塔斯社的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宇航员在轨工作、科学实验、太空飞行等细节。这些细节将由直接参与整个过程的宇航员亲自讲解。 刚才我们听完这个新闻了，就我特别激动，激动的原因刚才也跟你们俩说了。秦素，你激动吗？ 我激动，我为记者这个职业感到自豪。但是我也想问问哈，哎呀，你想在宇宙这么有限的空间当中，其实人类的活动还是很需要有地方使的，就是上去的人我觉得得有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国际空间站想到了我们记者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种无比的荣光。但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记者能上去干些什么哈，好像是据说能把这个宇航员包括飞行任务当中的图片啊情况啊实时的通过视频发回来。我就有点担心啊，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强的替代性？因为据我们了解，现在中国空间站在轨飞行的几位航天员啊，他们其实呢都在做一项训练，就是这个太空摄影训练。最近大家可能如果关注这个空间站公众号的话，会发现王亚平其实发回了好多张照片了， 拍得很好 啊，拍得很好，而且好像比上一次他这个视角更大。之前我们看到他拍摄的是这个北京的画面，大兴国际机场，这一次能够拍摄到比如西北地区，我看到像你的家乡还有兰州，还有银川等等一片都能够通过他拍摄的这个照片辨认出来。所以就感觉航天员们好像自己也能当记者， 那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人啊，他是心里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记者一去，这个航天员就想，记者来了，我得好好干呀，我这个不能摸鱼啊，让人拍下来不好吗？一会儿我这儿摸鱼的时候让人拍下来传到地球上，大伙儿都知道了，对不对？他心理上就会，哎，我好好干，我好好干，我干得更好了， 舆论监督工作， 对吧？但是你 在国际空间站开展， 对啊，你要没有呢，那哪怕怎么讲，就是我们公司啊，以前就是老板没事老溜达一圈，哎，大伙儿就好好工作。但是呢，有一天老板说我这么溜达太累了，他装一摄像头，大家知道那儿有一摄像头，但是老想这老板当时没看，然后大伙儿还接着摸鱼，还该摸鱼就摸鱼。老板看了以后，哎呀，这还摄像头拆了吧，赶紧，我还是我溜达吧。所以这个还是有意义的。那么，而且设一记者站，你看你们都有记者证，我没有，我也赶紧考一个呗，考一个我就能上太空了，对不对？ 这个是最低的门槛吧？ 你还得有其他的要求，比如说你是不是得考虑减减肥啊？ 我这正减着呢，都减好几十斤了。再说了，我肯定比你们优秀啊，对不对？你看我长得比你们帅啊。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我其实也被当面被航天专家否定过、 啊、 胖是暂时的，但是个子可能是永恒的，太高好像您大概有 没事，我截肢。 哎，那我是最合适的了， 那你就 对吧？你看我这体重，然后这身高，我这年龄， 你长得不好看，没有我好看。 现在还能整容吗？对吧？为了上天，我什么都愿意。好，我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创新北京的栏目主持人秦素做客，以及呢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好，大家再见。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呢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见各类互动活动。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盛开，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